的下雨天，撑着雨伞撑不住红颜，不变的只有流言，话都哽咽在喉咙里面，我的手心逃不出昨天，永恒低着头说再见，说再见，就像你曾说过的话，我哭了你没了，心已经不跳了，给的温柔化为乌有，你说走就走，下着下着突然停了，天晴了我已经累了，就是舍不得分手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个拥抱，再见，就像你曾说过的话，我哭了你没了，心已经崩掉了，给的温柔化为乌有，你说走就走，你笑着笑着突然停了，天晴了我已经累了，就是舍不得分手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个拥抱，就像你曾说过的话，我哭了你没了，心已经不跳了，给的温柔化为乌有，你说走就走，笑着笑着突然停了，天晴了我已经累了，就是舍不得分手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个拥抱，十二月流了一场眼泪，从此以后忘了怎么哭，怎么笑呢？最好一位，如若欠缺分量，别留低。 谁，想爱我都要讲根据，现时说无男只能亲亲嘴，而问题我未挂念，我没爱念，我就要退，我太宝贵，所以望先生你先想接待，是否可担当 Mr. Right， 我就是一切最好你冇事啊嘛，我太宝贵，所以望先生你先想接待，是否可担当 Mr. Right？ 爱就是一切，最好一位，如若欠缺分量，别留低。我太宝贵，所以望先生你先想接待，是否可担当 Mr. Right？ 爱就是一切，要最好。 在巷口那间603号的房间，我对窗瞭望，就是一片海岸线。一夜旧房子，也就一晃就是20年。只有饱尝熟香烟，一些老音乐。我抽屉还收着一双女人鞋。那太值得怀念的那一年，那太值得珍惜。 我希望能在海底搭一个大房子。 我们之间有些 远，希望实现在有生之年。 保佑我能有天越过那片海岸线，保佑我能有个巧合我们再遇见，保佑我到最后还能认得他的脸，保佑我他不会比我难过，我希望他能比我更好。在巷口那间28号的房间，我对窗瞭望，就是一片海岸线。一夜旧房子，也就一晃就是20年。只有饱尝熟香烟，一些老音乐。我抽屉还收着一双女人鞋。那太值得怀念的那一年，那太值得珍惜。 我真的要回去了。 我们之间有些愿望，希望实现在有生之年。保佑我能有天越过那片海岸线，保佑我能有个巧合我们再遇见，保佑我到最后还能认得他的脸，保佑我他不会比我难过，我希望他能比我更好过，保 再遇见，保佑我到最后还能认得他的脸，保佑我他不会比我难过，我希望他能比我更好过。 本台报道，每20年才出现一次的狮子座流星雨，今天晚上达到最大值，其中在北部滨海。将出现3800颗流星，阳明山擎天岗有大批民众倾家带店上山。 传说中有个女王在世上，长长头发，两眼似星光。传说中这个女王善编织白云样，宇宙极奇妙，永恒是留在你身。 想你知道夏天的味道，刻在我心里，永远抹不掉。 会让自己更烦恼。该怎么忘掉夏天的味道？寂寞装进我背包，怀念你的香水味道，想念让我更加烦恼， 更加烦恼。 我想你知道夏天的味道，刻在我心里永远抹不掉，就请你给我最后的讯号，我会安静的走掉不打扰，昨天的拥抱今天的需要， 什么星火在四周流过，从来没有人愿意爱我，谁在路边发现了我，细心的家中再给我滋养，让爱洒在地球上，慢慢细的灌溉着我，我慢慢萌芽茁壮成长，我是一颗小小的豆苗，一辈子躲在黑暗中度过，天有多高海多深不曾看过，直到一天你找着我，我不知道明天会怎过，我只知道你一直关照着我，风有多大吹不到这小豆苗，因你在爱着我。 在爱着我。 记得那夜的悲哀，忍住泪关上门，你故作坚强离开，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，纵然心中充满了脆弱无奈。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，再放弃的比真心还快，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，只可惜我们都已知道，有一点彼此怀念时才明白。我想我深的爱，好像童话里那件贝壳的小孩，到最后才了解已错过了真爱。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，才放弃的比真心还快，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，只可惜下一次会遇到真爱。 Thank you.